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0.2摄氏度。本市白天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天气会逐渐的转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能见度良好，有利于大家的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呢，紫外线照射强度比较强，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遮阳防晒。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今天下班下学时的天气呢是以晴见多云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27摄氏度到24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能见度良好，登山气象指数是2，适宜登山。白天的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空气流动性也比较好，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摄氏度左右，舒适度气象指数是1，感觉天气凉爽舒适。紫外线的气象指数情况呢，今天呢因为光照比较强烈，紫外线的气象指数是4，照射强度会比较强。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傅志龙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的拥堵呢还没有完全散去，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仍然有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出现。我们来分别关注一下西部地区，在西三环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六里桥桥区一直持续到紫竹桥桥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天宁寺桥桥区一直持续到西二环路的阜成门桥桥区。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从内环的自西向东方向德胜门桥区开始，一直到雍和宫桥桥区呢都有车辆拥堵情况出现。在东二环路目前外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肿瘤医院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拥堵路段呢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从分钟寺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那么在东四环路呢，目前拥堵路段呢同样也是在外环自南向北方向，这是从十八里店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的时间10:04，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5月18号，明天是5月19号，后天是5月20号。在即将走过的这个周末，我们会有点忙， 因为今天呢是世界博物馆日。 哦，我说这昨天好多朋友都在转一个博物馆里的文物，在那儿玩抖音的一个小视频。 5月18号啊，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又来临了。那么在这一天呢，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呢都会举办各种活动，当然我们中国，我们北京更不会例外了。 对。 另外呢，从今天呢，就是99家博物馆在北京都是免费的啊， 哦，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当然，现在其实有很多博物馆也都已经是免费了。 对，是公益性质的，这些都是提前预约就可以到那儿直接拿票进去。 好，那今儿我们忙活这事儿啊，明儿我们忙活什么事儿呢？明天是中国旅游日。5月19号是中国旅游日， 没人告诉我呀。 这是一个不是这个法定的假日啊？你知道这个日子是怎么来的呢？ 怎么来的不知道。 徐霞客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物啊，他写了一篇游记嘛，他的第一篇叫做《游天台山日记》，开篇之日就是5月19号，所以就把这个日子定为中国旅游日。 人家是人家是农历的吧？ 你就不要这么教条了嘛，估计人家已经给演算过来了吧？没准就是阴历的嘛，是不是？ 嗯。 好吧，再说5月20号啊，这个很多年轻人都特别清楚，不过近些年来呢，很多老年朋友也都知道了。5月20号呢是网络情人节，那数以亿计的网络用户呢，哎，凑成了这么一个节日啊，当然也被称之为什么表白节呀、结婚登记日啊等等。 主要是一些口齿不清的人说话有口音啊，他念这个日子念的呢很像是我爱你三个字。 对，就是数字的谐音嘛。 对。 总而言之呢，在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真的是有点忙。忙挺好的，忙我们才能开心啊！闲着没事儿，其实才容易出问题呢。 也分天天忙的人盼着闲，天天闲的人其实盼着忙。 总而言之，快乐就好啊！好，那么今天的话题分享之后呢，我们开始京城帮帮团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互帮互助解决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当然了，面对这么多日啊，您可以跟我们分享话题，比如说您最喜欢的博物馆呀，推荐给大家呀，你有没有想表白的人呢？ 也推荐给大家呀。 有没有想这个啊，对某个人表达这个爱意呀？这两年来就是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在朋友圈里面发先生啊夫人啊这种爱意。 对对对， 相濡以沫的感情其实是最让人羡慕的， 什么年纪都有秀恩爱的。 好吧，那我们的节目马上开始。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 今天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领域跨的这么广泛 啊，每天好像都跨的挺广泛， 其实尤其广泛。今天是从这个种植到食品，到手机，到电子设备，到金融啊，还有到这个 还有没有发上来的呢？ 对呀、 总而言之呢，我们每天节目都像这个在穿越当中过活一样。 真是，我们这思维转换速度真得跟上大家，要不然真不行。 所以呢，这是考水平的时候到了啊。 哎， 好，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倒是蛮简单的， 啊、 就说那个绿萝啊，绿萝咱们常见的一种植物， 对， 就直接掐下来之后，能直接给它栽到土里吗？还是说非得先放在水里培养出根来之后再给挪到土里？你不知道吧？ 我没试过，但是我觉得直接放土里也能活。 哎、啊，你觉得还不错啊？ 答对了是吗？ 我试过，因为我们家这个全是绿萝、哦，因为绿萝最好养活嘛。 不，因为这是你从单位裸叶子裸回去的。 家里也有，因为它长得特别快，你知道吧？这个绿萝吧，就是你把它掐下来之后呢，直接插水里，给它先泡出来根儿、再挪到土里也行、或者直接给它插土里，只要它这个植株够健康 啊、 土呢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也不大。当然，如果说你这个植株本身不健康，或者它没有那个叫什么东西啊，那个很专业的词儿， 根系啊， 哎，就大概是那个意思吧、它有可能呢就是容易夭折、也跟它本身有关系啊，就是你直接插水里那个有的时候也容易夭折。 反正我知道就是绿萝这东西搁在土里养跟搁在水里头养虽然都能活，但是这个质量还是有差别的。我搁在水里头养最长也就是 脱下来就搁得高一点，一个瓶子垂下来呀、啊，能有这么一米多不到两米的距离。但是我放在土里，你知道我最长的 长是吧？ 你知道我最长养过多长一根吗？ 不知道。 在我的房间里面溜着这个客厅的这个墙，从这头到那头，然后到阳台，在阳台那个垭口上挂了一圈，然后再从这一侧垂下来，等于就是基本上一个客厅转了多半扇，然后在地上还拖这么一截。 是你那个300米的大宅子呀，还是你那两平方米的小居室啊？ 即便是两平米，这个数量也挺可观的。 好吧，这个是插土里直接活还是泡水里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经验，看看哪种方式更好啊。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都跟手机有关系了。 哎，对，这位朋友问，手机上的这个文字图片能打印吗？没问题啊，手机上的这个文字也好，图片也好，如果说您是有一个现成的，已经是文档了，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有朋友也在这个微信里面直接去传递一些 Word 文档啊，或者甚至是这个什么演示那种 PPT 图案什么的都没问题。这些如果是那种文件，您只要连到打印机上就可以直接打。如果说是一个别人给您发来的什么截图啊，或者说哪个网页上您看到什么好信息了，咱们手机现在不都有那个截屏功能吗？您把它截成照片，您再把这个照片去进行打印就可以。打印的方法两种，一种是您把这个文件直接还是通过咱们的这个微信也好，通过什么也好，传输到电脑上，在电脑上连打印机打，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咱们现在主流的这些智能的手机全都可以直接连接打印机，只要您的那个打印机支持我们的手机这种 WiFi 或者是蓝牙无线互联的这种功能，在手机上装上一个打印机的那个客户端的那个软件，就可以完成这个操作了。 其实这个事儿吧，还是系统教我的呢，因为那会儿有很多这个拍好了这种文字图片啊，就直接发到手机上。 嗯， 然后系统就说这事儿简单呀，他就让我按着那个图片，然后出现一个很多，或者是更多吧，应该是更多， 对对对， 然后出现一溜，然后他说你把它就直接分享到邮箱里面，通过邮箱一打印，就是原来那什么样，这就什么样，就直接打印出来了。 那他这个还是通过邮箱再连到电脑上去打是吧？ 嗯， 我的意思是现在甚至可以就不用通过电脑， 是吧？ 手机跟打印机直连都是可以打印的， 对，总而言之呢是可以的啊，没有问题，您尝试一下就可以了。 对， 下面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现在不是出了好多那种双镜头的手机吗？ 对， 有横着的俩镜头，有竖着的俩镜头的啊。这位听众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双镜头的手机好在哪里？ 你还 说俩，它肯定比一个强啊。说手机里的这个拍照功能设置成什么样的比较好？ 说到这个话题，你看我就把这个手机啊，屏幕朝上，镜头朝下扣着，然后方明就很得意的把他的手机，诶，倒了个个，把镜头露出来了。 因为我这是俩，你是一个。 对 呀、 啊，他那是双镜头的。那你说说哪儿好吧？ 两个总比一个好吧？我们从专业的角度上来分析一下吧。嗯， 这个双镜头手机，这个从几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啊。早期的双镜头手机呢，还跟现在的这个不太一样。他们那会儿呢，往往呢是一个彩色镜头，一个黑白镜头。黑白镜头呢，用来去捕捉更多的我们说画面的这个细节上的这些东西。因为咱们知道，现在虽然说彩色摄影都已经是主流了，但是仍然有一些摄影师执着的喜欢黑白摄影啊，因为那种层次感有些时候是彩照无法达到的。那么早期的双镜头的这种手机，那就是进行这样的一个在取像的时候啊，多一些信息通过软件在后面插到一张照片里面，使得相片的层次更加丰富。这是早期。现在我们市面上见到主流的双镜头甚至还有三镜头的手机，它呢是一个正常焦段的镜头，另一个呢一般来说是长焦段的镜头。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在拍照，特别是拍一些远处地方的景色的时候，以前我们的这放大实际上是数码放大，照片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放大了也是要以牺牲像素、牺牲清晰度来换取图像变大的。但现在的这种两焦段的双镜头手机，在拍远处的时候就直接启动另一个长焦镜头，拍回来的仍然是高像素的照片，能够使得画质得到极大的提升。 嗯，所以两个总比一个好吗？多一个是吧？ 孩子呢？ 你 试试家里有俩娃。 那得看怎么想了啊。还有呢，就是照相的这个功能啊，手机里照相功能设置什么比较好？因为现在我们打开之后吧，就里面那各种各样的特别多。 对， 其实一般我们就选择自动就可以了，当然也有那种所谓的就是专业摄影， 是 看您需要什么啊。 现在呢，尤其一些咱们国产的这些特别注重拍照功能的手机，大品牌也有啊，然后那些相对来说青年一些的品牌也有，它是已经把那个手机的默认模式啊 设置成就是自带美颜功能，因为知道现在年轻人都爱美颜啊，或者呢是一旦当你切换到正面就是屏幕上的这个自拍镜头的时候，自动启动美颜功能，能把脸上的这个沟沟坎坎啊、喀斯特地形啊全都给你做一些这个遮挡啊，是这种性质的。 嗯， 那些功能呢，如果当您真去拍什么风景啊或者是整体的群像人物的时候，您得记着把它给关了，要不然出了以后那图太假。 嗯，你别说啊，您刚提这问题呢，我就打开我这手机了，我都没仔细看过、 啊、 我这个照相里面好多功能，什么 HDR、 3D 动态全景，还有全景，还有超级夜景、 嗯、 流光快门，我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还有慢动作，还有直接就是帮你过滤镜，就有滤镜的和水印的，还有识别实物、 嗯、 哇，太多了。 滤镜啊相对容易，那是后期处理，你刚才前面所说的那些， 嗯， 真是推荐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您要是手头也有这样的这个手机啊，也甭让人教，您一个一个试。 哎，我就是这么想的，您找一个东西拍，然后您用这不同的模式拍，你看你喜欢哪个、 玩一玩。对，但是也分啊，像流光那种摄影方式，您拍静态就显不出来了，它的目的是能够咱们说拍瀑布啊，不是拍的一个个的水珠、 嗯， 而是拍出这个幕布像丝绸一样垂下来，实际上是把这个快门曝光时间呀、啊、稍微延长一些，而且呢通过光圈的调整让进光量变小，不至于过曝，这些都是现在这个数码上真的是，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学摄影的时候，你知道费多的劲才学会这些本事，现在一个软件全搞定，弄得我们都没饭了。哎， 好吧，就为了试这一流光啊，我们还得求助一下，就是北京哪有瀑布可拍呀、啊、 还有挺多的呢， 现在就有吗？ 也现在已经差不多，就是现在水可能未必大，你真想大七八月份 行、嗯、那我们互相推荐一下啊，这不是中国旅游年嘛， 对， 走不了那么远，咱郊区还是可以去到的啊， 旅游日啊， 好， 您一下就给扩大到365天。 再来看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问到这个问题、嗯、我们之前老有听众求助的，就是哪儿能够买到质量好一些的能够收到帮帮团广播的收音机。你看您真好，只要能收到我们就行。这样好一些的收音机其实挺多的啊，能不能够收到我们这个频率，有的时候它跟收音机质量好坏没有绝对的关系，是吧？有的时候它是信号的问题啊，收音机挺好，但是有时候听不清楚，它旁边有干扰，这你还真不能赖人收音机啊。 咱们可以跟领导说定制一个，就锁死在107.3兆赫、嗯、然后把那个旋钮给它焊上。 想法挺好啊，希望梦想能够早日照进现实啊。哪位知道的话啊，可以跟这位听众联系一下啊，他把手机号也留下来了、嗯、其实如果你家里有这个有线电视的话，通过有线电视 那是最清楚的， 那是最清楚的， 对， 嗯，1774-652-3137 1774-652-3137，因为涉及到品牌太多的事儿了，我们不能在节目里说太多啊， 是 给大家私下交流一下就可以了啊。 嗯， 再来看这个听众的问题， 小孙子特别爱吹泡泡，一到这个公园里头看有卖那个泡泡机的那些，就买一个，哗哗哗那连吹带葫芦，可是呢那一瓶没几下就吹完了，这玩意儿太贵，老买不起，有没有自己家里头简易的制吹泡泡水的方法，哪位听众知道咱们分享分享。您这小时候童年过得有点亏，我们小时候都自己配泡泡水啊。 不，但是小时候一般就是那个就是肥皂水或者是 洗衣粉呢， 洗衣粉水，但是现在里面那个成分不光是洗衣粉跟肥皂了。 哦、啊、是吗？ 里面成分会更多，我们之前看过一些视频，就是有那个配的、 嗯、 但是有些人配出来效果就是不好，应该是比例的问题。 哦， 对，它绝对不是咱们小时候最简单的那个弄点肥皂水胰子水是吧，或者是洗衣粉水、 嗯、 肯定是加别的了。我听说有加洗洁精的， 洗洁精可以，因为洗洁精咱们平时洗碗的时候、 嗯、 那泡 也 挺大的， 对， 对， 有加洗洁精的，好像还有什么倒醋倒糖的啊， 这是要吃吗？ 难为，就是它也是为了增加效果，因为现在那个泡泡好多特别大，特别特别大、 啊、对对对对对、 嗯、 那种还真不是咱们小时候肥皂就能解决的， 对，所以想问问大家伙啊，就哪个爷爷姥爷就好这个啊，您配过没有？跟这位分享一下啊，怎么配这个泡泡水啊，咱们来点科学小实验啊。 好， 下面这位听众的这事儿啊挺呕心的啊、 嗯、 他也发来图片了，确实是看着挺惨的。他怎么回事啊，邻居家呀水管漏水，导致他们家的墙壁墙皮啊都被泡坏了，看那都裂了，都掉那白白的那个粉了。 嗯， 说现在那水管呢还在漏水，他们就跟这个邻居去沟通，但是呢没有结果，说这该怎么办呀。是这样啊，当然我们首先率先是找这个邻居家解决，如果说邻居家 不太配合， 不理不睬，包括物业或者没物业不出面的话，这个事儿最简单的就是走诉讼程序。 嗯，对 啊，就说白了就是告他。 对， 当然我们一般不愿意选择这个事儿啊，因为大家可能没有，尤其是没有去过法院或者说没有打过官司的人啊，可能对这事儿觉得，哎呦天哪，我上法院，我这 切官的 啊，我这错又不在您，而且现在有很多事情啊，就家里面的一些小事情啊，就是通过这个方式解决是最快最公正的。 对，这个是最后谁都能服的。而且是前期呢，如果说您不想一下子直接这样，您可以先选择打110报警，警察来呢会去跟邻居做一下这个法律方面的知识普及。因为咱们的片警啊，平时也经常会处理这些有时候邻里之间的纠纷，把这个政策给他宣讲了，如果说他还是敢于置国法于不顾，那咱们那就真的没辙了，该起诉起诉。 对，可能您可能有顾虑啊，说我这把邻居 告了 这以后还怎么处啊，您去找他，您家都漏成那样，他都不管您， 您怎么处，就是 您怎么处啊，这个您要想清楚这个问题啊，就找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来解决。当然他能够说我同意或者怎么着，这是最好的啊。 对， 确实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咱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让我们帮他想一部电影，就是说有一部电影啊，是讲一个小女孩和爷爷一起住在海边的灯塔里，说这爷爷呢一开始不喜欢这小女孩，后来就慢慢接受了，后来爷爷就去世了，说这是什么片子来的，说我记得特别好看，想给孩子看，应该是一个外国片子。我想起来这是谁演的了， 是吗？ 但是我 没记住名字， 有点想不起来那个名字，但我估计我待会儿能想起来，就是秀兰·邓波尔的，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哦， 演了一部，他不是演了一系列那种片子吗？都很好看啊，大家伙儿也帮着想想啊，这有可能是哪一部片子啊？ 具体的名字是吧？ 是哪一部啊？行，那么这些问题呢，我们慢慢等待大家的回复啊。我们先来关注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哎呀，说到物品转让，我就发现有几位听众就是真是我们的老客户啊，就是您家怎么有那么多东西、啊、每天都发，而且都不带重样的啊。我们有规定，就是您转让一件物品之后呢，您蹦一蹦，您过一段时间再转让第二件，因为毕竟有好多朋友是吧，也想转让自己家里的物品呢啊，您甭着急，慢慢来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一个90新的护理床，说现在老人啊住养老院去了，这个也用不上了。哪位需要的话呢，您可以拿走。床的尺寸呢是1.95×90的，可以摇起来，说床尾那个地方有摇把啊，中间呢还可以放便盆什么的，可以调节。说当时呢是在康复的时候买的，在康复之家买的，价格呢是1800，现在呢500出手，这个价格还可以商量，还有90新。电话是18513884830，18513884830。我刚刚看到有位听众求购 啊， 是吧？ 对，二手护理床，这是老人刚出院，人家正好需要一个，您两位看看啊，这能不能这个对上？尺寸什么的合不合适家里头？ 如果不合适的话呢，这位可以跟其他的听众联系一下啊， 再求一下， 他就是需要一个二手的护理老人的床啊。 对，13552099037，13552099037。 好， 再来看下面这条啊，这是帮朋友发布的一个信息，而人家那儿有一个电脑桌，120厘米×60厘米，这是长宽哈，黑柳木，原价88元，90新，现在30块钱出。联系电话呢是6556-2177，6556-2177。 这位听众啊，有一桶没有开封的立邦牌的乳胶漆，说原计划呢是5一刷房，结果呢就没刷成。 嗨， 那您可以以6一刷，不行7一，您就不刷了是吗？ 是吗？ 啊，如果您彻底不刷了，那确实也没用了啊。他说就把它转了吧，是大桶的啊，室内涂料，打算80出手啊。电话是13552390760，13552390760。 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些体育用品，有一个篮球，一个羽毛球拍，两个乒乓球拍和乒乓球，转让价总计50块钱，再赠送一个摇把跳绳，一副扑克牌，还有一盆多肉植物。您这也挺杂的。电话是13720054984，13720054984。 这位听众呢有床上用品啊，就是无印良品的这个品牌的4件套、说质量很好的，说是以前朋友啊开店剩下了那么几套，说吊牌呢都是在1000以上的，现在呢他打算170，

他曾经自作主张要跟一个自己。 好了，不听了，我告诉您了啊，您自个儿慢慢看吧。我们这儿有一套这个。 哦，小梁波的所有的电影啊， 一套盘我就一直保留着，非常好看、 小天使似的长的哈。 对对对，好，谢谢您啊，也谢谢给我们提供这个电影名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都下到一块堆儿去了啊。 也有帮团速度很快的回馈了那位想买收音机的听众朋友啊，回复了您，这个您甭买了。手机上您不是也会使吗？ 嗯， 下一个听听 FM， 找到城市服务广播，每天10点直接点开网络，这个呀还没干扰，收音机还不一定有这清楚呢。 嗯，那如果说网络信号不好的话，是不是也影响收听啊？ 网络信号不好就是影响这个速度，像咱们流媒体呢，它会隔一会儿还能续上接上，但是保不齐漏那么几个字儿，这是免不了的，因为数码传输 啊，就是听的有时候容易磕磕绊绊是吧？ 对对、 啊、 嗯， 那如果万一是这样的话，磕磕绊绊不是我们啊，是他们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问题啊，关于绿萝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绿萝刚掐下来啊，我觉得啊， 嗯， 就是这位觉得啊、嗯、还是先放在水里面让它生根比较好。 哦， 嗯，因为水里面是透明的，能够看着那个根长出来。说如果你直接放土里的话呀，它是死是活呀，你弄不清楚。哦，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放在水里的话呢，就如果你觉得它长得不好的话呢，你可以给它加点料，你弄点营养液什么的，没准它就活过来了。 是。 但土里头它不一定啊。这位听众呢说，其实直接放土里也可以，如果你加那个土啊，营养够得上的话，还是不错的。嗯， 其实搁土里头只是您看不见，人家要长得比水里说不定还好呢。 我个人认为啊，就是绿萝在土里、啊、就土盆里长的 啊， 其实是比在水里面长的那个叶子的那个绿的颜色呀、啊、那个亮的程度啊都要好一些。 而且那个叶子能长成大片、嗯、在水里面怎么着它都是小叶儿。 对，因为它那个营养成分更高嘛。 对， 所以说您都行啊，怎么都行，先插水里插土里都可以啊，只要它能活了就行啊。嗯，小孙子特别爱吹泡泡，我们几位热心的听众发来自个儿的配方了啊。这位说可以用洗洁精加水，这种是最普遍的比例呢，就是洗洁精是 1.5， 清水是1，就大概是这个比例。 不是，它应该是、 清水是10， 1:5-10，就是清洗洁精是一份，清水呢在5份-10份之间、 嗯、 我估计可能吹出来的泡大泡小可能不一样。 对，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得、嗯，尤其是比例的问题、啊、 反复试几次， 得反复试几次啊。 嗯， 这位听众呢说最简单的是洗衣粉加肥皂水，当然呢如果你想搞复杂一点呢，可以再来点洗洁 精啊。 对，还有加糖的，说加一点糖增加效果的话，还可以加一点蓝墨水。 哎呦，这可别轻易，这你泡泡最终它是会崩开的呀，你知道它崩了一下子，你要是加了蓝墨水蹭在衣服上蹭哪儿，那这引起纠纷呀。崩自己身上没事，都是小朋友一块玩，崩别人身上 穿着雨衣玩啊。这位的配方是洗衣粉加点醋。还有位听众呢说以前在电视上看到过一个泡泡水的配方，说呢首先是倒250毫升的开水，然后泡那个红茶袋泡红茶，然后再找一个空的杯子呢加1-2勺白糖，倒一点洗涤剂，应该也就是洗衣液之类的吧，或者洗洁精之类的啊，再把这个茶水倒进去搅拌一下，说这个泡泡水就做好了。说这种泡泡水吹出的泡泡大而且不易破。 这都分，我觉得您这带着小孙子在家里您这么做实验可以，或者您自己有一小院，无论是茶水墨水还是加醋，这崩出来以后落在人身上，人家衣服可都洗不干净了，您得考虑这个因素。玩咱们功德我觉得永远放在第一位。 行吧， 嗯， 那你说现在就是外面卖的那个泡泡水，那它里面是什么东西？那崩到别人身上会 滑也粘。我其实也挺，就是每次经过那儿我也都躲着走，但那个好歹它不会留印儿，你回去以后它是水溶性的，一进水以后能洗干净。但是你像茶渍啊这些东西，有时候那个进到尤其夏天这种针织衫深入到纤维里头不及时洗，那最后是一个印儿下不去，只能送去漂白。 反正你是比较务实啊。 对，不是，我是怕您打起来带着孩子不方便。这 没有，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时候是绝对不会想这些的，家长也不会太在意这些的。当然就是说如果哪位路过看到孩子们一块堆儿弄这个、嗯、你要在意这个的话你就躲远点。 是， 小孩在一起他这个岁数吹泡泡，这个岁数他每天他不管什么样比这脏的有的是啊，家长不会在意这个的、啊、 一身泥什么的、 啊、不会在意这个的、嗯、所以就是您可以带着小孩一起啊，先把这个实验完成，然后呢再吹。当然这个比例问题呢您多尝试一下吧。嗯，多尝试一下啊、嗯、来换个话题啊。有人办过 个人小额贷款吗？ 小额贷款哦，资金周转的问题是吧？ 他的问题是有帮友办过个人小额贷款吗？都需要什么条件？这我没办过，但是老有信息发给我，我没有动心。 一看你就是钱富裕。我们这 不是我胆小，我不是富裕，我是胆小。 小额贷款其实现在挺普遍的啊，是这样。 多小的额呀？ 所谓的小额贷款，现在一般来讲，无抵押贷款，银行里面凭个人信用最多能贷到30万，应该是。 哦，嗯，好吧。 少量的当然几千几万的也有啊。 嗯， 是这样。方明所说的这种，经常接打电话问您要不要银行贷款，赶紧挂了，理都甭理，那些全都是高利贷。 我是说，就是有些银行他会发给你一些信息，就银行发送给你的，说您的这个什么什么已经信誉可以达到什么什么。 哎，这个是可以的，对，有这种需求，您一定选择银行渠道啊，或者去柜台，或者现在更方便的网络银行、手机银行，在咱们下载一个您所用的手机银行那个界面里面都会有。如果您在这家银行，就是好比说啊，您的工资是在这儿发。哪怕包括说老年朋友退休金在这发，就每个月有正常的资金往来，而且您有这家银行的信用卡，根据您的信用额度，银行都会给您有一个相应的小额贷款的额度，从一般来讲可能几千到一万起，到上可能是几十万封顶这样的一个样子，这是没有抵押的情况啊。小额贷款，贷款利率也是根据情况，有时候银行搞优惠的时候还会给您甚至打个八折，最多的时候有过我看人家银行行情打六折。这种时候，如果您真的有什么资金需求的话，没有问题啊。他的那个房贷的这个贷款的利率，甚至在打折的情况下，有可能比房贷还便宜 啊。关键他问的是需要什么条件，就是我有没有什么限制啊？ 就是我刚才所说。一般来讲您得在这个银行代发工资，让人家知道您是一个每月有收入的人，我不能把钱贷给一个我贷了以后还不回来的人呀。 就是说你本身要在这个银行，就这一家银行有你自己的这个信用。 对 啊，如果说你要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我们也不推荐啊， 不推荐， 因为不保险，因为银行的这个还是比较保险的。嗯， 包括他都会去跟咱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有一个征信中心啊，在贷款之前去调用您的这个征信记录，您也不要去找太多的银行去申请这类贷款，因为每申请一次，人家就会跟征信中心调用一次你的记录，如果在短时间内频繁的老有人去调用这个征信记录，就默认您可能信用上出现一些问题了，要不然怎么老有人查您啊？ 所以现在大家你要关注一下，就是个人的一些行为，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不良行为都会纳入到您的个人征信记录当中。 我们现在一直特别呼吁，包括交通违章啊，这些东西咱们全都得加进去。 什么闯红灯啊？ 哎，对，全算上，都得应该是。 所以我们要注意啊，一定要这个管理好自己啊。 对。 好，我们再来看大家其他求助的问题啊。这位呢，想买一盆家庭盆景，就是类似白蜡那种。 啊，盆景 白蜡，我得搜索它长什么样啊。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在什么地方买，品种多，家庭用的观景的盆景、 专门的那些大型的花卉市场，它都会专门的有一组卖盆景的通道。你知道花卉市场不是有鲜切花，也有那种盆栽绿植，各种都有，甚至有的大规模的可能鱼跃鸟啊什么的也都有。那么人家所说的这种盆景，就咱们一个中国以前传统的那种一个小盆儿，但是可能能把这个什么松树啊什么的都长出那种枝枝叉叉那种样子来。白蜡可能相对来说呢是另一种这种就是造型的一个小植物，您去那些地儿看看应该都能找到。 因为我记得白蜡它是树是吧？ 对，就是这种 大的白的白蜡树。 木本植物，但是人家都做成微缩的。各种都有，白蜡也有，甚至于松树、柏树都有这种小的、微缩的。 其实我刚才第一遍搜出来的都是木地板， 白蜡地板。 对对对，哦，我看到了，哦，就是这个啊，这就是小的白蜡的盆景啊， 很好看。 喜欢养盆景的朋友呢，也可以跟这位听众朋友交流一下啊，大家互相切磋一下，应该也是蛮有意思的啊。 您得学习学习，这东西挺娇气的呢。这种小盆景真的想养好不容易。 所以我还是养绿萝吧。 哎，对对对， 掐起来就活哈、 那个。 这位听众有一个求助啊，他写了挺多的，我们看一下。 是他这个年纪轻轻的遇到了一个身体的这个问题，说我今年啊38岁，右耳呢耳鸣已经快一年了，最近有加重的趋势。听力都已经受影响，有些下降了。白天工作的时候呢还好不受影响，但一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呀蝉鸣声啊，寄鸟在那儿叫，感觉吵得也睡不着，心烦意乱。最近一周呢还出现了胸闷、头晕、耳部有些堵的症状，特别难受的时候啊，这个就整个弄得人的情绪都跟着变得很低落。之前呢去医院的这个耳鼻喉专科检查过， 说是神经性耳鸣，开了一些滋养神经的这个药啊，甲硅呀、银杏滴丸呀，一直都在吃着。但是现在呢，连续用药一个多月了，也没什么好转。我这孩子还小，还在上小学，又得照顾父母，这以后怎么办呀？说这个挺无助的。哪位帮友有类似的这个经历啊，能推荐一些好的大夫，我去好好的看看。这位朋友的电话13811806183 13811806183。 嗯，能够体会到他这个不易啊，我们也替大家伙呢就是求求啊，也是代他吧向各位谢谢啊。 嗯，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昨天有听众呢问到了做酸奶的这个问题，他说我的体会是这样的啊，他用的酸奶引子呢是就那种普通的袋儿装的酸奶，我们就不说品牌了啊，就袋儿装的酸奶。说其他的那个袋儿酸奶啊，做不出那个味道来。 这你还 绕能不说 绕不开这牌子？可以说这是咱们北京的老字号，这个也 那我说了啊。其实人家也不在乎咱们说不说，就是三元的牌子。他说我用其他牌子那个做引子吧，还做不出那个味儿来。说比例呢，就是一袋酸奶两袋牛奶就能够做得很不错了。 对，三元呢，这个一方面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本土品牌，而且呢也是多年的老字号，包括之前在这个奶制品遇到一些这个危机的时候，三元实际上也一直坚守着它的这个质量的这个管控，不动摇，这个还是值得信赖的。所以 口碑非常好、啊、 哎，对，您这位朋友说别的牌子酸奶做引子做不出来，那您还真的，您们要不然试试，这个肯定这个乳酸菌啊什么的配比比较合适。 对，它指的是袋酸奶啊， 袋装的 瓶装的啊。 对， 还有听众反馈关于治疗糖尿病的问题，有听众昨天不是求助吗？他说治疗糖尿病我呢是知道中日医院比较好，说那有一位呢治疗糖尿病的专家，说在全国都特别有名了，只是时间长了我有点记不住他的名字了，说您到那儿一问、说人家都知道， 不用非找那位专家。您所说的这家医院，昨天我们是节目里头我是犹豫一下不太适合说啊，听众既然说了这个没问题，在内分泌治疗方面中日友好医院，这个是全国十强的医院啊，就是您在这里包括您所说的那位专家还有其他很多非常优秀的医生，他们的临床经验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特别是在糖尿病的治疗方面。嗯， 好，还有呢这位听众呢说想谢谢昨天转让棉花的老大哥和老大姐、说我买了大姐十斤棉花啊，说老两口呢为了让我省车钱说那么大岁数把棉花呢给我送到那个地铁里头， 我知道、 他就不用上来再下去一趟了， 炸鸡那个位置那儿两边交易，这样就不用出口了、 说特别感谢他们啊，也谢谢帮帮团这个节目让我买到了放心的棉花行，也谢谢您的反馈。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oh my love. 本周日呢是一个表达爱的日子啊，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曲呢也是选择了一首很有名的歌曲，叫 My Love。表达爱的这么一首歌曲啊，大家可能觉得哎，怎么这么早就结束了，我们这段时间啊这个后面又有一个五分钟的专题，所以呢节目时间呢就有所缩短、 缩短，对。 好，利用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再看看几位的反馈。这位说盖儿漏水那位团友啊，说您啊去居住地找社区居委会，说那儿有专门的调解组织，有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公益的律师，说如果要是法院的话呢，有些时候得等，因为他们太忙，有的时候得等好几个月。说您这个就不值当了、 效率问题，因为毕竟那儿漏着水呢呀，这拖不得。 对，另外呢还有听众呢说，打算小额贷款的朋友啊，提醒您一定得看好合同，千万要看好合同啊。 我们的建议都是您最好就别找那些贷款公司，直接去跟银行，但是银行也有贷款合同啊，那个合同相对来说，毕竟大银行人家不至于坑您。 对，还有就是分享关于收音机的问题啊，这位听众说用老的有收音机功能的手机听帮帮团也挺好的，我用的是诺基亚。

今天我们动用库存收集，以超低价发行，绝对是难得的实惠，难逢的机遇啊。 哇，真的是难以置信，不但品相全，还包含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共120枚，以礼仪藏，藏的是未来与记忆，送的是面子与品味。这如果能抢定到一套，想想都感觉捡到宝贝一样。 肯定是啊，财富真钞册直接动用我们库存装真长册，无论从品相和质量上都有保证，一经亮相便受到收藏爱好者热烈追捧，可以说是非常值得珍藏的钱币珍品。而且退市钞币属于高损耗性物品，流通有一定周期性，品相非常关键，其存世量一般不会太多，真是太实惠太超值了，错过了将来很难再买得到。 那还等什么？听众朋友们，2018年是人民币收藏活跃的年份，作为2018年发行的退市人民币装真册藏品，第二三套及第四套两角等部分退市钞币财富真钞册，收集钱币多，范围广，价格低，仅需1280元的超低发行价，把120枚已停止流通的钞币带回家，真是太物超所值了！赶紧拨打400-627-8868，400-627-8868，400-627-8868，抢定吧！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大枣的大规模滞销让当地的枣农们是愁白了头，这里很多的青壮劳动力都选择了外出打工，而且只要走出去的往往就不会选择再回来，留下的很多都是老一辈的村民，还有家里年幼的孙子孙女。虽然很多时候地方政策会有所帮扶，但面对红枣丰收没有销路的现状，很多枣农眼睁睁地看着辛苦一年的枣子烂掉坏掉，实在是心疼。 那么想够时间在这件事上也是主动给枣农们出主意，帮助100户枣农销售6000斤的大枣。我们借助广播的力量，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尽一份绵薄之力。您打进4007106108就能参与到订购，只要199元就能买到新疆阿克苏大红枣。当然您放心啊，枣子的品质肯定是有保证的。爱心电话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熟悉咱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去年我们就推荐过新疆阿克苏的大红枣。现在帮助枣农销库存，不图赚钱，就图这辛苦一年结的枣子别烂了，收回成本就行。 今天助农直销价199元订购一箱10袋，划算到每袋才19.9块。爱心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0299的钱阿姨说，平日里就喜欢吃红枣、银耳、红枣羹，这些都是常炖。今天每斤只要39.8块，真的好便宜啊！ 是， 还能帮助枣农，一定得支持。是的，阿姨啊，女人这红枣是不能少的，嘴巴嚼一嚼，又香又甜。感谢阿姨的支持。 4007106108，4007106108，一箱10袋只要199，每袋每斤只划算到19.9块，非常的划算。你要知道，不是每颗枣子都有资格叫阿克苏。充足的阳光照射，昼夜近20度的温差，还有沙质碱性土壤的肥沃滋养，天山雪水的自然灌溉，这里产出的枣子形更大，肉更厚，皮更薄，核更小，口感更好，也更有营养。199元，帮助枣农销库存，等待您的加入。好的，4007106108，4007106108。所有打进热线订购成功的朋友，我们承诺免费送货上门，先验货，您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一袋一斤，大小均匀，送人自用都很合适。整个北京3天时间6000斤，数量有限，所以抓紧时间。爱心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那么还在犹豫的朋友，也给您吃个定心丸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您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没有任何的费用。好的，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4007106108。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5月24日第一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正在招募10个家庭走进中国西瓜之乡，